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本市白天天空云量跟昨日相比较而言呢有所增多，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还可以，所以还是比较适合在户外活动的。今夜有弱冷空气南下，天气将转晴，扩散条件逐步改善。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见阴，北风2-3级，最高温度7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温度0度，最大相对湿度65%。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合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风寒指数是2，白天感觉还是比较冷的。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目前在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的华威桥到长虹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平房桥到环铁桥南向北，以及平房桥到白家楼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最新路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苏宁邦客的服务经理江永利。江先生您好。 哎，你好。 今天呢我们请江经理来呢，主要是和大家呢说一说家电清洗和保养的问题。很多人呢说到这个清洁和保养啊，似乎呢对于这个房间的灰尘啊、污垢啊很关注，但实际上呢家电当中的有许多是我们看不见的角落，那么如果能够及时的对它进行清洁和保养的话呢，反而会增加家电运作的效率和它的使用寿命。那今天呢我们就和专业人士呢一起来聊聊相关的话题。如果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好，那么说到家电的清洁和保养啊，我们先请江经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家电清洗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子，家电清洗呢整体来说呢有三方面的好处。第一呢，清洗完之后呢，表面清洗完之后给大家一种特别焕然一新的感觉。第二呢，然后对这个机器的寿命延长有一定的然后作用。第三方面呢，清洗完之后呢，会对人的身体，有好处。 嗯， 就是很多家电它不清洗，其实呢有很多是我们看不到的细菌存在。哎，如果您不做这个清洗的话呢，很可能在您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对您的健康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了。 是的，是的。 其实家电清洗啊，或者是保养啊，是不是对于减少安全隐患也有一定的作用呢？ 嗯，是的，因为咱们这家电都是然后通过电然后来运作的。长时间的使用呢，会使一些一些零部件呢老化，所以说然后呢，一些必要的清洗保养啊，对这个然后机器的寿命也好，安全方面也好，都比较不错的。 对，可以消除安全隐患啊。那么说到家电的清洗和保养啊，那咱们家里家电可就多了去了，大件的、小件的哈，都需要清洗和保养。咱们先从大的说吧，就您的经验而言啊，就咱家里面这些家电，您认为最该清洗的、必须得清洗的都有哪些呢？ 嗯，怎么说呢，咱们这主要分为七类大家电。大家电方面呢，比方说冰箱、油烟机、洗衣机、空调、热水器，这都是我们在生活中息息相关的。 这是大件的。那么小到什么微波炉啊、热水壶啊、电磁炉啊，都应该清洗啊。 是的，是的。 那说到这个清洁啊，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说这清洗有什么不能清洗啊？那冰箱脏了啊，我弄点这个消毒水，我拿毛巾给里边擦擦；洗衣机脏了，我也是拿点什么热水烫烫，拿点那个消毒液擦擦，那不就干净了吗？干净了吗？ 这只是表面。然后我们在家里，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的话，我们只能清理一下表面，就好像我刚开始讲的，然后表面焕然一新。但是实际上有一些然后细菌了，或者一些看不到的然后区域，咱们是然后就是清洗不到的。 真正的洁净应该是从内而外的哈，不能只是看到表面的赏心悦目，里面也要干干净净才可以。那江经理经常去带工人师傅去各家各户帮助清理一些机器，您有没有见到过让您一看哇怎么可以这样子让您触目惊心的呢？ 真的有很多的 很多是吗？ 对， 是什么程度啊？ 举个简单例子，这个冰箱，有的人然后出差了再回来之后，可能有个别的时候断电了或其他的一些然后食物啊都在这个冰箱里腐烂了，那种场面真是让人很触目惊心 啊。其实您想说恶心是吧？没关系，我帮您说了啊，这是冰箱，冰箱好歹也能看得见。还有就是真看不见的是洗衣机，对吧？ 洗衣机看不到。然后呢，洗衣机呢，咱们原来老式的叫双桶，现在呢分波轮跟滚筒。然后呢，它的内壁跟内壁，就是外桶跟内壁之间，然后那里面的脏东西咱是看不到的。咱们看到的只是内桶壁然后干净不干净。然后呢咱们有的时候在超市啊买一些这个清洗剂，但是呢它这个外桶跟内桶之间的内桶壁里面的脏东西特别脏。要想看的话呢有两种方式，第一呢就是然后真的拆开我们清洗，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然后我们那种大家都知道胃镜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有那种工具，然后呢可以然后插到这个然后内桶跟内桶壁之间，然后呢观察一下，但是然后完全可以看到里面特别特别的脏。 脏到什么程度啊？那没法形容了是吗？ 真的有的，然后里面是就像那搁着怎么老家话叫搁着，就那种就像那个水瓶什么的，就是特别特别脏那个泥啊什么东西的。 对，我们这看不到江经理的表情啊，就难以形容啊，这也确实难以形容是吧？ 对对对， 还好不是饭点啊。哎，有没有就是你们带着工人师傅去清理，然后这个就是主人家看到这个场面，他们当时是什么反应啊？ 很惊讶一般人，因为有些一般的家庭主妇在家嘛，像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对这个然后就说每天我也打扫啊也在清理啊，我没想到里面会这么脏。因为咱们正常的洗衣也好或者洗澡也好是看不到那里面的东西的，它排水都是从排水口排出的。 所以有的时候徒有虚表是吧？ 对， 看到的都是外面的光鲜亮丽啊，而里面我们所看不到的隐藏的那个黑暗角落真的是让你无法想象的。 是的，是的。 那说到这个家电的清洗啊，我们刚才说了，家里面的大大小小的电器有挺多的，我们呢就一个一个说吧，先捡重点的说啊。 嗯。 那么既然是到了冬季，就是在这个季节最应该清洗的有哪些电器呢？ 嗯，入冬之前啊，有一段时间特别冷，特别是我们北京， 嗯， 然后我们在入冬之前呢，可能就使用一段的空调，使用空调之前呢，很有必要清洗一下， 嗯， 为什么很有必要清洗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空调的制热原理呢，就是然后通过这个内机的冷凝器啊，当然这个现在都是冷暖空调嘛，然后呢，制暖的话，它吹出的暖风。吹出暖风呢，它这个然后暖风里面呢，如果是空调不进行清洗的话，暖风里面就含有这个灰尘，还有细菌，这都是然后存在的。当然新买的空调是不存在的，使用一段时间肯定会有的。 嗯， 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小时候都是家家户户都是电风扇，电风扇然后在使用一夏天的时候，你想这个扇叶上简直是惨无人睹，上面布满了灰尘。 其实你想象着觉得它老在转。那灰尘不应该落在上面，但其实不是哈，包括那个有的灰尘就是像粘在上面似的， 对对对对， 就是都有油，是吧？ 是的， 嗯，那是怎么造成的呢？怎么能长高速运转的扇叶还能藏污纳垢呢？ 那你想啊，它这个运转的过程中，包括空调也是一样，它制热的时候，还有这个电风扇运转的时候，它已经热呀，它能吸附啊，它也产生一种包括一种静电，它会吸附灰尘，吸附细菌。 所以就都粘在上面了， 对对对对， 啊，这是我们还勉强能够看得见的哈。 是是是， 所以在这个尤其是入冬的时候啊， 嗯， 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您家里面要使用空调的话，因为它要吹暖风嘛，一定要清洗一下。还有就是夏天， 嗯， 在入夏之前，在开空调之前也得清洗一下。 是的，是的， 嗯。如果说我们没有清洗的话，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哦，前两天我就深有体会， 嗯， 然后呢，我感觉我的呼吸道特别不好，容易咳嗽， 哦， 嗯，特别是对于小孩而言更是如此，啊，咱们幼小的生命，然后，对这种然后敏感的东西特别敏感。 还有一些就是人他本身就敏感，或者有一些过敏的症状， 是的， 包括家里面有这个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他对这个空气当中一些细微的颗粒尤其是敏感的啊。 对对对，嗯， 那说到这个之外呢，空气净化器也是现在非常热门的， 嗯， 这不是马上入冬了吗？那净化器啊，加湿器啊，都是我们家里面恨不得天天都开着的。 嗯， 那这些算中型的吧，中型家电啊， 嗯， 怎么个清法呢？多长时间清理一次是比较合适的呢？ 像这个空气净化器的，空气净化器它主要是外面有滤网，还有这个活性炭， 嗯， 对这个，然后就是室内的空气进行过滤，还有对一些细菌呢进行吸附，然后呢，咱们正常的情况下呢，使用一个月左右就建议清理一下，自己做一下简单的清理， 嗯， 然后呢，如果使用这个一年以上或两年以上这个时间段的。就看自己的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自己日常使用情况而定， 还有跟你屋里的环境有关系哈， 是的是的， 包括这个大环境也有关系哈。嗯， 是的是的， 赶上雾霾天，您这可能这几个月时间长点，您就得多清几回。嗯，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需要换我们的滤网了啊。 其实空气净化器主要是按照时间段按时去换那个滤芯就可以了，那至于清理自己能干的可能也就是把外面的浮土擦一擦，有些那种活性炭它可能是需要这个通风晒一晒的， 对对对， 做到这些就可以了啊。那么像加湿器可能最多的就是这个水垢的存在了。 加湿器分成两部分，上面是水桶，底下是运转的那个机器，然后你在清理的过程中呢，水桶好清理，一般用点柠檬酸、小苏打都可以。然后呢，下面的，然后就是运转的机器的清理的时候，分两部分，一个是出风口那个位置，千万不要用这个清水进入清洗，啊，然后另外的地方，就是， 不能用清水进入清洗，为什么呢？ 因为它那是出风口那个位置， 哦， 要简单的擦拭擦拭就可以了，出风口位置。然后另外的一个水槽下面呢，也是用一些柠檬酸呢或小苏打进行浸泡， 然后进行擦拭就可以了。 啊、哦，像这些小家电，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水垢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利用就是老百姓常用的方法，比如说泡点小苏打、白醋什么的哈， 是的， 这还是可以的啊，可以的哈，嗯。还有听众呢，为了消毒，会用一些比如说八四兑水或者是一些消毒液兑水，这样可以吗？ 嗯。要稀释的足够的稀释 啊、不是说不行，但是这个比例您得掌握 好啊，因为一般的小家电好像我们也不上门清洗服务吧、这事儿可以自己做哈。 对，这小家电的话完全可以自己操作的。 那说到这个自己做啊和不能自己做的，我们请这个江经理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在我们家用常用的电器当中啊，哪些我们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哪些就不行得请专业人士来帮助您清洗呢？ 那个可以自己做的基本上就是这些小家电，比方说这个电磁炉啦、微锅炉啦、电饭煲啦，这些都是可以自己在操作的。然后买一些这个柠檬酸啦，或者是小苏打，和一些市场上然后大型的超市里面购买的这些清理这些东西都可以去做的。不可以操作呢，就是然后我们一些大型的家电一些深层次的清洗， 就比如您刚才说的哈，拆开了， 对， 把那个镜子探进去看里边的那种， 对， 那个是我们必须找专业人士来清洗 的。是 的， 是的。 一般多长时间需要清理一次呢？比如冰箱和洗衣机。 一般情况下就是3个月到6个月，也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这个洗衣机的话呢，其实啊，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洗衣机呢，都分成人的跟儿童的。也是防止这方面。然后呢，咱们这个长时间使用洗衣机呢，就拿这个波轮的来说啊，波轮来说，这个3到6个月不清洗的话，这个内筒跟内筒壁之间，就像我刚才说的，特别特别的脏，只有专业人士给您拆开了之后，您看到那种场景，才知道这里面的哈问题所在。 就是简单的清洗我们可以日常做，但是时间久了，这种深层次的清理深层次的清理，我们靠自己或者说靠市场上买的那些清洗剂清洗是达不到那个程度的。 对，这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你在就像我们在洗澡的时候打一层沐浴露，跟搓澡完全是两个概念。 您这个比喻，好吧。说到这个洗衣机啊，我们有听众问到了啊，他说他这个洗衣机呢，从买了到现在有快3年的时间了，从来没有做过像您说的这种清理，但是呢，他会买一些超市的那种，就是洗衣机清洗剂，说那个可以吗？它是滚筒式的。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然后呢。 没有说不可以哈。 对，然后呢，我就拿我们的清洗工艺讲一讲这个滚筒方面吧。滚筒这方面呢，然后我们是免拆洗的，但是它呢有三种工艺。哪三种呢？就像第一种就是然后一个清洗剂，首先使用清洗剂。第二呢，然后我们会使用然后专用的毛刷。第三呢，然后是使用臭氧。这三种是怎么使用的？清洗剂这方面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讲了。然后专用的毛刷呢，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咱们都知道，这个然后滚筒洗衣机是侧开门的，侧开门的时候它有一个胶圈，胶圈然后后面它有一个然后内筒跟胶圈之间呢有一层缝隙，我们用专用的毛刷，然后呢把这个内筒进行清洗，还有包括这个胶圈，我们也用专用的试剂进行清洗。因为个别的咱们用户之间看到这个胶圈长时间使用，个别的时候有斑点还有脏东西， 黑的那个哈。 对， 我们家那个上面都看到过。 是，然后呢再给大家讲第三种工艺的，就是这个臭氧。大家都知道臭氧有杀菌的作用，然后呢我们有专用的仪器，然后呢产生臭氧，对这个然后内部进行杀菌。 所以您这都3年了是吧？ 3年很有必要清洗了。 对，光靠自己表面的这种清洗，真的是肯定是达不到那个水准的。所以建议您呢，可以考虑啊，3年清一回还可以， 是 成本已经是相当可以的了啊。还有听众问了啊，说这个洗衣机我们是看不到那个内壁的，那是清洗不到。那么冰箱里里外外都能看到， 那自己可以清洗吗？还是说非得请专业人员来清洗？那么他们清洗的是哪一部分呢？ 是这样子的，这个冰箱啊，咱们在家里是可以清洗的，就像我刚才讲的，表面你可以清洗，包括这个然后储藏室、冷冻室，咱们大家都能清洗到。咱们呢还有这个冰箱有一个接水盘，还有一个然后上面的储藏室呢有一个然后水口，这些呢可能我不讲大家可能不了解，不知道怎么清洗，我讲了之后呢大家都知道怎么去清洗，然后这个呢非专业人士不建议然后你去操作的。 为什么呀？ 接水盘是在这个冰箱的后侧下方，这个然后而且这个水口也是一样的，水口然后是一般人是清洗不到的，而且我们的清洗啊，就是刚才我讲的清洗这方面有专用的然后仪器，还有需要试剂，当然试剂的话大家也可以购买，专用的仪器呢它使用的是高温蒸汽啊，对这个储藏室和冷冻室呢然后进行高温蒸汽以便的杀菌啊，还有一个然后除臭方面啊，就是然后我们的臭氧啊，然后进行除臭，所以说这些东西呢基本上我们是不可能买一台机器对这个然后冰箱进行清洗的。 冰箱的清洗的这种时间段大概是多长呢？ 也是3到6个月。 那么夏天是不是要更勤一些呢？ 是的。 啊，如果说我们自己啊清洗表面的这些地方的话，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方法，比如说用一点这个八四兑水啊，什么消毒液兑水啊，可以吗？ 我建议的话，一般都用食用的就是专门的柠檬酸。 柠檬酸啊、 和小苏打。都可以， 小苏打就可以了哈。 对对对，小苏打也可以。 好， 偶尔白醋兑水都可以。 所以我们经常说嘛，厨房用品啊，白醋是个宝，柠檬水也是个宝啊。好，非常感谢江经理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些比较简便的，我们可以自行处理的方法啊。但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些深层次的，是我们所看不到的，是在一定时间段之内呢，尤其要请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清理，才可以达到那种安全和无菌的效果的。还有听众问到了那个小洗衣机，迷你式的小洗衣机，说给孩子用的这种小洗衣机也需要像大洗衣机那种把它拆开请专业人员才能清洗吗？迷你式的那种。 是的。然后呢就我给大家讲过，表面上大家都可以清洗到，但是内桶跟就是内桶外桶壁之间的，然后这个咱们大家是清洗不到的。 哎，怎么说呢，就是虽然它有大有小啊，但是其实它的那个构造是一样的。 对的， 它都是洗衣机，它都有桶，都有内壁和外壁，所以在清洗的这个方法呀应该都是一样的啊。 是的是的。 好，我们第一时段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那么在歌曲和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一会儿见。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地身旁，北京榜样。

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here we sat down, here we wept, when we remembered Zion.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苏宁方克的服务产品的经理江永丽，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和我们说一说关于家电清洗方面的话题。江经理您好。 哎，你好。 进入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第一时段呢，我们说冰箱洗衣机说的比较多啊，大家还在问一些七七八八的问题，关于冰箱和洗衣机的。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有些是我们看不到的，这个我们做不到，您光靠自个儿手动清洗是不可以的，有些时候得把它拆开，而这个拆呢，您自个儿也拆不了，因为您拆了之后呢，您不专业的话，您关不回去了， 对， 是吧？ 关不好了。 好，我们再来说我们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有听众呢专门问到了油烟机的清洗，好多都问到了，就是油烟机的清洗，说现在不是外面竟是那个门口那种马路游击队嘛，啊，说能清洗，清洗完了之后呢，说你这儿也坏了，那儿也坏了，说这个油烟机我们到底能不能自己清洗啊？什么程度下就不能自己清洗了呢？ 是这样子的，这个油烟机啊，咱们可以清洗表面。实际上呢，我先说一下这个油烟机的分类吧。油烟机分中式、欧式还有侧吸这三种，这三种呢，然后简单的咱们的表面的擦拭清洗啊，大家都可以做到。 就那个外壳哈，有油的时候买点什么强力去油的东西，那个还是可以自己搞定的。 是的，是的。但是呢，它的内部然后你是看不到的啊。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就拿这个欧式的来说吧，它有油杯、油网，还有这个然后里面的涡轮。这个油杯、油网呢，我们可以自己清洗啊，甚至有些拆下来自己洗洗，这都是没问题的。但是里面的那个涡轮啊，咱们是清洗不到的。这个呢就需要专业的，然后专人去清洗。 就是把它拆开之后，用专门的一些清洗剂来清洗。那如果说我这个东西我就不洗它，能影响我的使用吗？ 会影响使用。 影响到什么程度？我连饭都做不了了吗？ 那得特别特别脏了。 至少那个排烟是不痛快哈。 对对对。 它主要影响的是使用寿命吧。 一个是排烟，一个是然后噪音。你想它这个涡轮上附着大量的这个油烟的，然后脏东西，然后呢它运转的时候肯定是有一定的噪音的。 如果长时间就是被那个污垢包裹着，一个是噪音大，一个是排烟的那个效果就要差很多哈。 对， 一般情况下油烟机多长时间清洗一次比较靠谱呢？咱们就按一天，咱也别三顿吧，咱就一天两顿吧，煎炒烹炸啊。 半年六个月。 半年。 对。 那如果像有一些年轻人的家里，他可能现在不怎么起火，不怎么开火，或者偶尔开一下火，或者是以这种蒸煮为主的，大概多长时间清洗一次？ 这个然后一年以上吧。一年以上， 就是要根据您家里面开火的这个情况啊，来辨别一下。那一旦是说发现了这个油烟机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就是您要么找厂家，要么找这个专业的维修人员来帮您看。 是的， 不要随便的打那个小广告的电话，或者就随便找门口的那个游击队啊，除非他特别靠谱，他口碑好，可以考虑啊。 他这里面吧，有些潜在的一些问题，咱们拿这个，然后就是一些小游击队吧，它清洗一个可能要价是比较低的，有的说50块钱给您然后清洗一次。但是它拆洗了之后呢，个别的零部件会损坏了，损坏之后呢，清洗一个烟机300-400左右，这都是很正常的。 就它不够专业，有可能会损伤那些零部件。它甚至有可能说你这坏了，其实有可能是他搞坏的，是吧？ 因为他拆洗的过程中，这个涡轮很容易是变形的，如果一变形的话，这个然后噪音就大了 啊。这是油烟机清洗啊。还有听众问到了那个灶台的清洗，那个灶台表面那些汤汤水水油渍什么的，我们也是可以自己搞定的，但是那灶台里面需要清洗吗？ 灶台里边的清洗呢，然后呢建议您不要动， 找一些专门的这个师傅，然后通通气儿，是这个情况。 因为它有燃气，所以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对对对对对。 不过一般情况下，那个灶台好像也没有脏到像那个烟机那么大 的 程度哈，除非它坏了或者堵了，那时间太长了，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对对对对。 好，这是燃气的部分啊，烟机的部分，还有很多听众呢问到的是，我们就都统一说吧，一般问题分一步一部分的啊，就是这个热水器，你看有好多听众说，就是热水器的那个水垢怎么清理？什么镁棒之类的啊，这都好专业，您比我懂啊，您说说吧。 是这样子的，咱们呢北方的水质特别硬，和南方水质不一样，南方水质软。然后咱们长时间的使用热水器呢，它内部然后会形成大量的这个水垢。水垢的产生呢有诸多的问题。首先呢，加热时长过长了，它会浪费电。另外呢，水垢产生之后，内部这个脏东西就比较多了，它附着一些，然后淤泥啊什么的。然后呢，在洗澡的过程对人的皮肤不太好。这个有人问到这个镁棒的作用是什么？镁棒的作用是置换水离子中的重金属，也就是说对身体皮肤不好的一些重金属。然后咱们的清洗呢，分两种，一般呢，6年以上的热水器，咱们都是然后使用这个注入试剂，然后进行循环清洗。为什么说这样呢？还这个然后，免拆洗这是。另外一种相对应的呢是拆洗，拆洗是6年以下的，为什么会分这个拆洗跟免拆洗呢？这个拆洗的是因为它这个咱们用的时间不是太长，它的一些零部件没有老化到特别严重的部分。因为如果是6年以上的机器的，你拆的过程中个别的零部件会损坏。所以说呢，然后分这两种情况。那我再细致的说一下这两种情况的区分。这个6年以下的这个热水器呢，刚才也讲了，北京这边水质较硬，其实呢建议的话是1年以上就清洗一次。这样清洗一次呢，咱们把这个机器拆开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看到里面，然后这个碳酸钙就是这个水垢啊，水垢是特别脏的啊。脏到什么程度呢？它这个咱大家都知道，这个热水器它有加热棒上面附着的这个然后这个水垢啊， 厚厚一层啊， 对对对，厚厚一层， 擦拭不掉。 对，然后呢，你在它个别的，然后附着到一定程度呢，它会自动脱落，因为太厚了，自动脱落的就脱落到这个内桶里了。 我知道了，就挺像我们听众形容过那个过去那种燃气烧水的壶。 对对 对, 对, 对， 就是你老不管它就是厚厚一层茧，然后厚到它有时候自己都烧掉了，就是在里面，是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镁棒呢，因为也是在这个长期使用的过程中逐渐消融，然后原来呢是一个圆柱体，大约在2公分左右的然后直径，长时间的使用呢，它就会变成这个假山形式的，假山都这坑坑洼洼的，甚至呢到最后这个然后镁棒消融了，就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呢，我们在拆洗的过程中呢，使用试剂，还有这个试剂呢，把里面的这个水垢都清理掉，然后呢镁棒也是需要换的。 好，那说到这个热水器的清理啊，还有听众问到，就是使用年头比较长的热水器，有可能就里面的有一些零件可能都有点老化了。那么像这样的一部分的热水器也好，烟机也好，还有必要清洗吗？就是还有清洗的必要吗？还是说干脆咱们就拆了换新的算了？ 那看个人的需求了。 那就是使用寿命的问题了。 对对对对，使用长了会。首先电力的消耗， 对，因为有一些电器我们说了一般情况下都是8年的寿命嘛，当然有些它质量好，或者说可以使得年头更长，但是真的到一定年头的话呢，有些确实就有点不值当了。 是的， 不值当了啊。 这热水器啊，再举个例子，这个热水器我到用户家去的时候，这个热水器它这个有1/3的容积的1/3已经布满了水垢了，你像这种就必须得换了。 啊，都洗都洗不掉了，是吧？ 对对对。 啊，您清过的最长时间没清洗过的热水器是多长时间？ 嗯，有十多年没清洗。 十多年。 嗯，这个，然后阿姨老说，洗着洗着没水了，洗着洗着没水了， 哦，就全都堵上了，是吧？嗯， 它不是，它内桶里面这个，然后水垢太多了，所以说盛的水就特别少了。它肯定不够咱们正常的洗澡用的水了。 嗯，好吧，这是洗着洗着就没水了啊，还要洗着洗着那个水就小了的，越洗越小，那个其实应该也是跟长时间不清理有关系，有关系啊。 对对对。 嗯，好，我们这儿还有一位自己动手啊清洗空调的，他这么形容的啊，他说您好，他说我们家啊是挂式空调，我呢买的专业的清洗剂，然后呢用喷壶装滚开的水对着里面进行喷洗烫消毒，他说这行吗？会不会损坏空调呢？ 这种方式行，但是需要专业人士去做。你这方法是对的， 嗯， 但是 就喷哪 儿不喷哪儿，如果你 喷哪 个位置它是不一样的。 对， 咱们清洗空调啊，不只是一个，然后内机的冷凝器，还有它的然后水槽，还有它的轴流风扇，这些都是，这些东西都是有必要进行清洗的。如果你是干着，就是说， 你懂 懂， 哎，你比较专业 啊，比较专业的话， 啊， 这个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可以拆开。但你不专业的话，你喷到不该喷的位置，很可能造成机器损坏。比方说这个，然后喷到电脑板啦，喷到这个，然后电机啦。直接然后这个机器就不能使用了。 哦，就是其实我们专业的清理人员来清洗应该也是用的这样的方法，用专门的清洗剂， 嗯， 然后喷啊烫啊或者什么，但是人家知道哪能动哪不能动。 是， 您可能就到不了这么专业，万一喷到不该喷的地方，原本想清洗最后把这空调给整坏了， 是的， 修再修不了，那这就破费了， 嗯， 是吧。嗯， 咱们简单的清洗呢，自己也可以做到，但是呢做不到深层次的。你比方说这个，然后空调里面的滤网，我们然后呢可以时不时的，然后呢拆下来进行，然后水清水啊，包括试剂啊，进行清洗一下。但是呢最好是我们在装空调也好，维修空调的时候，然后问一下师傅，然后怎么去把上盖打开。因为如果你不是专业的师傅，你的上盖在拆开的过程中呢，个别的卡扣会断裂，这样呢就造成机器损坏了。 嗯，好，还有不少听众呢问到了厨房的净水机怎么清理，还有什么热水宝怎么清理。这个净水机啊，它主要就是其实跟我们那个空气净化器是一样的，它是靠那个滤芯儿，是吧？就到时候你得定期换那个滤芯儿啊。至于它那个怎么清洗，它就是靠那个滤芯儿， 这个，对对对。 嗯， 这个净水机啊咱是清理不了的。 嗯， 只能是换滤芯儿的。 对，就是您买的是什么品牌的，它肯定都有一个售后服务电话，到日子了您就给他打电话，或者您提前购买一些滤芯儿，到时候您有些是可以自己换的，有些还是得请人家专家，就专业人士上门来换啊。 是的是的， 它跟它那个构造不一样，所以那个是自己不能清洗的啊。热水宝需要清洗吗？热水宝是个什么东东？您知道吗？ 热水宝是不是暖手的还是什么的？ 我还真不知道。行吧。 我听说电水壶，咱们平常用的是电水壶。 热水宝好像就是装在厨房的一个小东西，然后它可以让水变热。 小厨宝， 啊， 我们叫小厨宝，小型的热水器吧。 啊，应该是那个东西。 其实跟热水器的清洗原理是一样的。 嗯嗯。行吧，那就是说它需要清洗，需要清洗， 需要清洗， 嗯， 小厨宝，嗯。 好，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啊。这里呢还有相当一部分听众问到的是地暖的问题啊。 嗯， 地暖现在正用的啊，正在用的，正当时这个地暖是一定要清的，因为我本人也吃过这个亏，就当时不太了解嘛，不知道，然后就有一年就冬天开开了，说哎怎么不热呀，这是燃气这烧着，但是那地它不暖和呀。 是， 后来就赶紧给人打电话，人家说您这多少年没清了？我说哟，我说我还真不知道，我说怎么也得有3年4年了吧？他说你这清一下就好了。哎，果然人家上门一清，弄点管子什么的，哎，就热了。嗯，我们说说这个地暖的清理吧。 嗯，其实啊，地暖啊，它这个长时间使用呢，也是 这个然后里面然后一些杂质一些东西水垢方面，而如果不清理的话呢，它首先这个热水的流动就有问题了，对于这个然后制冷效果肯定是不好的。 嗯， 咱们的然后正常清理呢是通过这个脉冲机，还有试剂，然后呢首先使用试剂注入，注入之后再使用脉冲机，然后把这些脏东西都冲出来，这样的话呢就像人的血管一样，就已经通顺了， 这事儿是我们肯定自己干不了的哈，这连看都看不见。 而且非专业人员的话，你打开地暖的然后循环管的话很可能造成漏水。 这个好多人可能真是没有这个概念，就是当时装的时候呢也没太在意，觉得使得挺好，过了几年之后突然他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长时间没有清理它里面那个管道啊有水垢造成堵塞，所以它不暖和啊。所以家里有地暖的朋友啊，您查一查您那什么时候装的，有多长时间没有清理了，该清得清啊。还有几位听众呢问到的是这个室内空调，不是这种外挂机，说室内空调的清理这个一定是专业人员来做的，但是大家可能问题就是问的多长时间清比较合适。 其实这些东西啊怎么讲就跟自己的使用频率有关系。如果说夏天的话，这个然后胖人他基本上不说24小时了，反正就说在家的时候基本上敞开着，像这个一月肯定得清洗一次。然后呢如果使用频率低的一些老年人他基本上就不开，你这个要没有必要了，就是然后一个夏天夏天用之前清理一下，如果冬天不用的话就可以不清理。 还有就是那个室内空调吧，它有的时候那个大机器是装在户外的，那风吹雨晒的那个壳看着很脏，那个我们自己能清洗吗？拿水冲冲刷刷可以吗？ 首先啊我给大家就是然后讲一讲这个室内机跟室外机然后清洗的必要。室内机清洗呢主要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着想的，然后呢室外机的清理啊主要是对这个然后机器的寿命然后进行延长。因为如果是这个室外机不清理，长时间的不清理，它就会然后个别的造成这个出风不畅，造成过热保护，这种过热保护呢对这个压机啊它有损坏，使用寿命会缩短，主要是这方面。 还有听众马上就问了，说室外机就是室内空调的那种中央空调的那种室外机，说到了冬天阳台是露天的，说需要拿布给它盖起来吗？ 这没有必要的。 这 没有必要的。 就敞着就可以了是吧？ 对 行，反正那个有的时候它时间长了外面壳看起来确实挺脏的，所以那个到一定时间也是需要清理的。包括那个中央空调，因为现在冬天有些人家里可能用的是中央空调，那个出风口那个地方，那个应该是自己可以拿布擦一擦的吧。 中央空调那个出风口，你是可以清理的，但是里面的管道你是清理不了的。 就是外面我们能看到的那个浮土，你可以拿布把它擦掉，但是里面那个芯儿、机电那一部分、电机那部分是我们搞不定的哈。 对。 还有一位听众呢。问到的是我看看啊，电视机咱们刚才说的都是这个燃气热水器啊空调什么的，他说电视机需要清洗吗？长时间不用的电视机 啊，给大家讲我们的保养，简单的保养擦拭是有必要的，比方说然后屏幕了或外壳了，但是我们在擦拭的过程中尽量不要用湿的东西进行擦拭，用干的抹布，然后进行擦拭，而且在擦拭的过程中呢要顺着方向然后去擦拭，比方说从左到右，从上到下这种情况。 那个屏幕呢，那个屏幕应该用专用的一个布擦， 对，专用的清洗剂或者是抹布。 其实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就是电视看的几率不是像以前那么高了，尤其是你这个有年轻人在家，他们可能不通过电视来看了，那么电视如果说长时间不用的话，就当个摆设的话，怎么能给它收拾一下，让它能够将来用的时候还能用呢？ 电视这方面呢，长时间不使用呢，它只是说然后会落一些灰尘， 简单的擦拭就可以了。 嗯， 然后呢，这个如果长时间使用的时候，我感觉这个 问题倒不大哈， 不是问题倒不大 啊， 它是然后会附着一些这个 土、 灰尘、嗯、 哦。就是它用的时候反而容易吸土， 它 不用的时候可能就是落土， 对对对，是的，是的。 你要真不用，你就像过去咱妈那方法，找一个什么漂亮的布， 对 给它搭上就行了哈。嗯，这倒简单啊。 但是啊，插一句啊哈，嗯，你千万不要，然后刚就比方说咱晚上，开电视，然后它运行一段时间了，你关完了之后，然后立马把这个布就是罩上。这种方法是不允许的。 嗯，要让它散一下 热 是吧？ 对对对、嗯。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啊。嗯，等会儿啊，搜一下，在这儿，他想问一下江经理，他说我们家的新房子是地采暖，五年多了，但是一直就没有开通。这种情况下用清洗之后再开通吗？ 这个不需要， 因为它没有流过水，是吧？ 没流通过 啊、 嗯， 所以不需要啊。您开通之后，